他毕竟是人，但似是野生。他身躺泥尘，如树干断根，应天边飞破，像厌倦了灯。人望飞鸟，飞鸟望人，在这饥荒小镇。哎呀呀呀，哎呀呀哟，影帝飞看见了十数人群，方是幽人。影帝飞望人，他发现了他，在身，病令他哭叫，再叫唤母亲。母亲的脸只有泪痕，无怨跟着人群。哎呀呀呀，发现了他，他手中孩儿患病困在身，病令他哭叫，再叫唤母亲。母亲的脸只有泪痕，无语着人群。哎呀呀呀，哎呀呀哟，鹰高飞却听见炮声响紧，声音好近。哎呀呀呀。